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建筑二咧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晚咧，我哋继续睇下一啲嘅有趣嘅城市啊。不过呢个城市讲起佢嘅历史咧，有时我哋都会同近年嘅香港咧，可能都拉上关系。有啲人都会咁样大家比较系咧， 都系嘅。因为呢个城市咧喺2014年都发生过一个好大嘅占领运动啦，咁香港当年都系嘅，咁所以成日都觉得好似命运共同体咁样啦。咁佢哋就喺年头。就發生咗一個都幾大嘅國際新聞啦，我哋就變咗喺九月嗰期啦，好似大家都互相照應咁樣咯。 我就覺得就即烏克蘭就面對緊嘅係 Big Brother 就係俄羅斯啦，咁啊管理上佢係喺俄羅斯心目中係視為一個所謂絕對防禦線之內嘅，即係喺烏克蘭發生嘅事咧，俄羅斯就覺得係佢屬於自己嘅事，咁當然係別國內政啦，但佢都決定一心干涉噶啦。咁呢個就係烏克蘭當時面對嗰個困局啦。咁喺節目裏面咧，我哋應該會從建築嘅角度一齊咁樣同慢慢講呢堆嘅故事嘅。 係啊， 咁今次我哋所講嘅城市咧，就係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啦。咁呢個城市啊，先奴你係幾時去噶？ 啊，我係2011年去嘅。咁去完嘅時候咧，都啱啱嗰陣時，因為咧特區護照免簽證啊。咁所以就快啲去睇下啦。咁其實就唔係逗留咗好耐，逗留咗都係一個禮拜到。其實我覺得唔係好夠嘅。咁喺呢個城市只係逗留咗三日咯。咁就比較匆匆咁去了解呢個城市啦。但去到個感覺咧，就係、我覺得好多歷史層次啊，亦都好多唔同嘅部分。後屘發覺啊，呢個城市原來咧比我想象中更加深入。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下呢個城市，因為佢喺舊城啦，或者而家新城部分咧，你都可以會揾到唔同時代嘅建築物，同埋咧可以睇下佢嘅城市計咧，亦都知佢咧有唔同嘅文化嘅演變。 係啊，正正話係層次好豐富啦，由古到今好多歷史同埋建築嘅時候都會講得到。我哋今個星期、下星期咧都會講烏克蘭基輔呢個地方。 係啦， 咁大家如果想睇下先奴咧，亦都帶咗一啲嘅相片俾大家嚇，都係上到去我哋港台網站啦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都可以睇。睇到我哋呢一集啊，乌克兰嘅基輔所介绍俾大家嘅一啲建筑啦，以及系城市嘅图片嘅。咁好啦，我哋即刻入去呢个城市度睇一睇啦。首先，我哋都认识一下，无论系从佢嘅地理啊，或者系佢历史方面去，等大家都了解一下基輔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咧。 嗱，基輔咧就系喺呢一个欧洲东欧最东嘅地方，基本上，咁佢就喺俄罗斯嘅南边啦。其实咧，以前都系属于苏联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但系咧，佢嘅地理上咧就位于两条海交界嘅，一条咧叫第列伯河啦，另外一条嘅特先纳河。咁因为佢有两条河嘅交界咧，其实喺古时啊，佢都系属于一个水上贸易非常之繁盛嘅地方。因为你当系南北线咁行咧，佢可以将黑海啦连到去波罗的海嘅。咁如果去东北线行咧，就可以去到今日俄罗斯莫斯科嗰边嘅地带。咁变咗咧，佢可以将咧都系东西啦两方面嘅唔同贸易咧，可以联系埋一齐。 整個烏克蘭計咧，即係除咗基輔，因為基輔係核心地方啦。咁但係成個烏克蘭計咧，烏克蘭係一個相對喺東歐地方一個廣泛啲嘅一個平原嘅地帶嚟嘅。整體嚟講係一個相對平坦啲啦，農業好豐富嘅地方。咁同埋咧，佢因為佢南端咧，南邊整個邊界都係黑海嘅部分啦。咁同埋黑海當時又非常之豐富，即係直到而家都係非常豐富嘅漁獲嘅。即係通常啲水夠凍嘅時候咧，漁獲就好豐富。咁所以烏克蘭咧，其實喺物產方面咧，其實都幾好嘅，即係相對喺冰冷嘅北方嘅土地裏面咧，烏克蘭相對嚟講咧，都叫豐衣足食，同埋咦都有一條河喺度咧，整體嚟講都尚算不錯。 係啦，因為佢都係叫東斯拉夫平原地帶啦，其實嗰一帶咧喺 比較古舊歷史咧，其實就唔係咁多人去侵佔嘅呢個地方。咁所以早期啲歷史咧就唔係好知道，咁好多傳說啦。咁但係咧，即係歷史學家啦，比較會承認嘅咧就係，即係我都係去到基輔先知啫。原來咧，俄羅斯人咧嘅祖先咧，反而係嚟自北歐嘅維京人，大家唔覺得好出奇啊？ 俄羅斯人啊，講緊 俄羅斯人嗱，因為咧，其實基輔咧係俄羅斯嘅發源地，俄羅斯成個民族都喺嗰個發源，慢慢咧就衍生咗今日我哋見到嘅烏克蘭人啦，或者白俄羅斯同埋俄羅斯族嘅。咁即係我哋會慢慢解釋點解咁樣啦。咁但係所以咧，如果介紹基輔咧，首先咧就要講下。基輔喺度建立嘅嗰班人究竟系咩人？ 維京人啊， 嗱，即系一想起維京人咧，就想象中嘅維京人咧，就系嗰啲北歐神話啦，揸住個錘打雷嗰種啦，或者係頭頂大角嗰種 女神咁嘅樣， 好大隻，飲啤酒，海盜啦，即係咁樣。咁呢一種嘅想像咧，喺某程度上説嚟講咧，不能説錯嘅。點解咧？因為喺啲住喺南方，即係其實南方都唔係好南嘅，即係今日譬如英倫三島啦，譬如法國北部嘅地方嘅人咧。見到嘅咧都係海盜嘅樣，點解？佢搭得船嚟都係嚟搶嘢㗎啦，所以佢見唔到真正喺當時譬如丹麥嘅部分嘅人，真係耕田啊或者係畜牧嘅人，佢哋點生活嘅？咁但係佢離親嗰啲人咧都係不懷好意嘅。咁你諗下，如果有個地方嘅人長期去你嘅所住嘅地方嘅社區啊，成日去搞到撞你啊、烏里馬叉啊，好似好冇文化咁啊，又搶嘢啊，又燒嘢嘅話，咁你覺得嗰啲人係咪好邪惡啊？梗係啦，即係咁，所以喺咁嘅心目中，大家就會覺得啊，啲維京人係好衰嘅。咁但係實質上咧，我哋話依個維京嘅團隊咧，其實係我哋會形容咧，佢係一個善於近岸航海而喺北歐度好成功嘅一個民族嚟嘅。我哋話由公元五世紀到十五世紀係廣義嘅中世紀黑暗時期啦，或者叫廣義嘅中世紀咧嘅前半橛，即係由五世紀到十世紀咧，其實有一波又一波嘅所謂嘅盲族啊，其實盲族就係非羅馬。嘅人咧，不斷咁向南同埋向西咧移入歐洲嘅。譬如我哋之前都可能講過咧，阿提拉啊，譬如作種唔同嘅盲族一齊咁樣去融入歐洲。咁維京一波咧，大約係六七八世紀啊前後咁上下咧，喺北歐咧慢慢去做呢個擴張。咁所以喺想象中好難搞噶，嗱，燒咗你個地方。你又好難去捉佢嘅時候，佢又上咗船走咗，佢嚟搶嘅嘢，佢又唔定居，咁你好難處理嘅。咁而啲北歐人咧，佢都唔會向啲好南嘅地方住嘅，咁佢真係聚居嘅地方咧，佢就會向住歐洲大陸嘅東部，咁由丹麥嗰度一直咁打橫去咧，就係、是、今日嘅俄羅斯啊、烏克蘭啊依啲咁嘅地方度，嘗試揾一啲空曠啲嘅地方咧去做聚居。咁正話咧，阿先頭都講啦，幾乎係其中一個地方啦。咁就係最早登陸嘅地方咧，就係、是、叫做洛夫哥羅德。公元九世紀中嘅時候咧，就喺嗰度建成，而慢慢咧就喺今日嘅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土地度咧就築成，咁最尾咧就喺基輔呢個地方咧慢慢定居咗落嚟，成為基輔咧都係當時其中一個維京人嘅聚落點裏邊咧最成功嘅一個。 係啊，其實咧維京人都好犀利嘅，即係頭先講好似哇好似係賊咁啦，但係基本上咧佢哋係要周圍揾唔同嘅地方做殖民地啦。或者叫做一啲佢哋想安居樂業嘅地方，所以佢哋咧其實喺歐洲唔同地方咧都有地盤嘅。咁當年佢哋咧坐住啲維京嘅長船咧，係要經過波羅的海之後咧，再經過一啲比較收窄嘅河道先入到去咧今日基輔嘅地帶。所以咧佢哋本身就係有一個非常之勇猛啦，同埋非常之有智慧嘅團隊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而當時咧喺呢個東拉斯夫嘅地方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王國啦，成日打仗。咁當佢哋見到維京人嘅時候咧，覺得喂佢哋已經係睇到咧組織咗一個小小嘅社區，覺得喂佢哋咧好 organize 喎，好似識管理咁。咁於是咧，佢哋呢扎公國嘅人咧就話：，唉，不如我哋請個人幫佢管理啦。我哋都打到亂曬，如果有個人可以做一個公正人就最好啦。於是咧就請咗當時咧佢哋嘅一個首領咧，就係、是、流離克咧，就幫佢哋去管理。慢慢咧呢一個流離克嘅王朝咧就變咗統治咗喺嗰區。咁而佢後期咧又將佢哋嘅首府啦就搬咗去今日嘅基輔啦。咁成個王國咧就叫基輔。俄羅斯咁呢班人咧喺歷史上咧就稱為羅斯人，所以咧俄羅斯人叫 Russian 嘛，Russian 啊嘛，咁羅斯人就叫 Rus。咁所以佢個名咧都係俄羅斯人咧慢慢由呢個羅斯人轉化過嚟嘅。 嗱一步一步嚟，首先咧就流離克即係維京人裏邊係其中一個，咁到嗰個時候咧，佢哋自己叫自己做雅良格人。咁其實喺之前啲集數都講過，成日有啲人咧販賣黑海嘅人口咧，就攞咗去君士坦丁堡咧賣嘅，咁就自然成為咗東歐啊甚至非洲嘅一啲嘅傭兵啦。咁捉人去賣嗰班人咧，就係呢扎阿良格人啦，就係、是、喺黑海呢邊就捉啲奴隸就過嚟賣。咁佢哋就所以咧，佢哋就係經商，即係商業啦，商業就係一係貨品啦，一係人口販賣嘅一班人嚟嘅。佢係其一，第二咧就係話，正話都有講到俄羅斯啦。咁其實譬如成日都聽嘅，我哋中文翻譯裏邊咧就係、是。除咗俄羅斯之外咧，就係羅薩國嘅。咁但係羅薩咧就好清楚啦，就係、是、就冇俄音嘅。 咁點解幾時有個俄字嚟嘅咧？咁其實當大家都知咧，就係俄羅斯人同呢個亞洲關係最多、最早結咧，就係蒙古人咧就最早接觸嘅。咁就唔係漢族啦，係蒙古族最早接觸嘅。咁而蒙古人咧嘅發音裏邊咧，就發唔到嗰個俄羅斯，即係 Russia 嗰個嘅字頭嘅音。咁所以咧，佢就加咗一個 O 音嘅響音喺前面，所以咧佢就變咗一個 Russia， 所以佢就變咗做俄羅斯。嘅叫法，咁所以後來嘅翻譯裏面呢，到咗清朝嘅時候呢，就定名叫做俄羅斯。咁但係呢，到康熙嘅時候呢，都用羅剎嘅，即係康熙有用羅剎，即係佢侵 喺鹿鼎記都知 係啦。咁但係羅剎同俄羅斯呢，大抵呢喺清朝嘅時候呢，就定名咗落嚟啦。咁所以呢個名字都代表住俄羅斯人同華人之間嘅交往。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咁不如讲下呢个基辅嘅设计啦，好唔好？因为咧基辅咧当时咧就成为咗呢个基辅罗斯王国嘅一个首府城市啦。咁其实个名都系听得出嗰个国家都系由基辅为中心啦。咁所以咧基辅都系叫做罗斯诸城之母，即系话咁多个城，我哋呢个咧就系一个中心嚟嘅。咁佢呢個城市咧，就其實係位於一個河邊啦，同埋咧佢係一個懸崖上面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戰略上非常之好啦，因為佢離遠已經望到曬啲敵人。咁幾乎咧，其實嗰陣時個地形咧，而家都係嘅，佢係有好多小山喺一個叫做懸崖上面。咁佢哋呢一扎羅斯人咧，就不如決定喺個小山嗰度咧起一個城堡啦。咁當時咧。幾乎已經係有人住㗎啦，唔係佢哋第一個建成嘅。咁但係如果歷史記載咧，佢哋就係第一個咧會做一個圍城嘅一個民族啦。當時中世紀嘅城堡咧，其實都係好相似嘅，包括咧佢哋係唔會有一個咧好清晰嘅一個佈局嘅，佢係一個自然發展咁嘅佈局。咁同埋咧，因為幾乎始終咧有少少山勢咧，所以佢會根據山勢咧而起一個城牆嘅。所以你見到一個城牆咧，好似係非常之不規則咁樣包圍住。咁同埋咧呢個城咧，其實雖然你話嗱，佢就未必話好似之前我哋講話有啲網狀。或者格仔，佢唔係嗰啲啦，佢都自然而生啦。咁但係佢個佈局咧都有啲層次嘅，譬如佢會個中心就係有佢哋嘅教堂啦。因為喺十世紀後期咧，其實呢個基輔咧，其中一個皇帝咧已經信納咗呢個基督教。咁當時基督教咧其實已經係東正教，正確嚟講，咁佢就變咗咧係一個東正教嘅城市啦。咁呢個城嘅中心當然係呢個教堂啦。嘅當時嘅教堂就係叫十分一教堂嘅。咁但係咧喺後期咧已經被毀滅咗啦，所以剩翻咧而家今時今日你去到舊城嘅中心咧，只係見到佢剩翻嘅地。 系啦，嗱，正话先头都讲咗嘅，就系话嗰个嘅基督教化，其实系俄罗斯由一个相对强势嘅一个部落模式，一个管治模式，慢慢变成一个大公国，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即系你封为诸侯啊、王国啊，即系大公好多嘅独立嘅，其实有啲似一人一个山头，一人一个封土建国嘅一个模式咧。 诸侯咯， 系啦，即系诸侯嘅意思，即系封土建国，即系一人一个地方就各自霸山头。咁啊，基辅有一个大公，俄罗斯有一个大公，唔同嘅人就自称一个大公。咁但系大家咧都系信奉当时嘅天主教嘅。咁我哋话十一世纪初啦，东西宗教大分裂之前咧，去到九世纪中后咧，其实东西宗教其实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冲突噶啦。即系话究竟我哋应该跟君士坦丁堡嘅模式啊，定跟罗马教廷模式去做嗰个宗教，即系阿头咧，即系牧首系边？英国咧就已经拗咗好耐交嘅，而相对嚟讲咧，呢一班嘅罗斯嘅贵族咧，系跟住君士坦丁堡嘅模式去建立佢宗教啦，佢嘅天主教嘅力量。咁所以佢喺漫长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到东西宗教分裂之后咧，佢哋系走住嗰个所谓东正教嘅路线嘅。 系啦，咁其实基辅罗斯咧，佢喺好早期咧已经去到黄金盛世噶啦。去十一世纪嘅时候咧，其实佢就有另一个皇帝叫做呢个瓦罗斯拉夫智者。咁点解叫智者咧？因为佢真系好聪明，佢亦都将成个基辅罗斯呢个王国咧带入咗去黄金盛世嘅。咁当然佢喺基辅嗰度咧就会起咗一啲好出色建筑物啦，亦都将本身基辅呢个围城咧将佢扩大8倍咁多嘅。咁所以咧本身咧佢本来又喺个小山上面有个围城噶嘛，嗰个围城咧以前好细啫，0.1平方公里嘅范围，咁慢慢咧就变咗做好似一个皇宫城堡咁样。咁佢就喺城嘅南边啦，扩展咗一个比较再大啲嘅围城。咁呢个围城咧，佢嘅城墙咧有成3.5公里啦，咁最高份去到16米啦。 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成個城市核心又要再改啦，因為佢大咗八倍啊嘛。咁喺原本嘅皇宮嗰度咧嘅一條主街咧，慢慢就延伸到去南邊啦，就有一個咧比較重要嘅南邊入口咧，就叫黃金大門嘅。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個城咧已經有三個入口啦，同埋咧喺佢嘅正中心咧起咗一個新嘅教堂，叫做聖蘇菲亞大教堂啦，就係、是、為咗支持啦，佢哋啱啱咧就變咗做一個東正教嘅國家啦。咁喺城裏面咧，亦都係用一個比較迷宮式嘅佈局，但係咧亦都好清晰分明，就係主街就係最重要嘅建築物啦。咁當時咧其實教廷好緊要啊，因為咧未有叫市政府啊，或者有其他政府建築物嘅教廷咧，基本上就好似咧係幫你審曬家庭事啊、法庭啊，同埋如果有任何嘅宗教儀式啊或者加冕嘅活動都會喺呢度舉行嘅。咁所以咧一個圍城嘅中心一定係以呢個教堂堂为主。 啱啱咧，你讲到呢个嘅阿智者嘅国王好聪明，咁但系即系讲紧系大概系十一世纪嘅时候嘅事。但系啱啱所讲到嘅一啲嘅出色嘅建筑咧，其实留到今日我哋都仲见得到。头先你讲到嘅黄金之门咧，我睇翻你摆上去网上面啲照片咧，亦都有呢度黄金之门。 系啦，但系黄金之门究竟系真定假嘅咧，都要讲下啦。嗱，头先讲黄金之门咧，其实点解叫黄金之门咧？以前咧，佢嘅围城咧系有用木同埋用石头起嘅。 系 咁今日咧仍然咧，你喺基辅里面见到黄金之门嘅。咁但系当然咧，佢城墙已经唔存在啦，你只系见到只门啦。咁我就唔知原本个门系点噶啦。咁但系如果今时今日见到咧，就一个粉红色嘅建筑物啦，下面咧就好似个城堡咁样，有个半拱嘅門口啦，上面咧有一個小教堂嘅，咁原來原本嘅設計咧，佢都係一個好大嘅城門嚟嘅。咁據聞咧有成12米咁長啦，6.4米咁高啦。咁呢一個咁嘅城門咧，其實咧原來佢上面咧仲有一個小教堂嘅。咁當時咧個教堂嘅頂咧就係一個金色嘅 dome 嚟嘅，圓拱頂嚟嘅。咁啲人離遠已經見到呢個金頂，所以就叫做金色之門。咁亦都可以認到咧，哇！原來我離遠已經見到基庫嘅入口，咁所以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呢、這個城門咧，後期咧喺蒙古入侵嘅時候已經破壞咗啦。咁之後咧過咗若干年後咧，就淨係被荒廢啦。後期去到蘇俄時代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個城牆都唔存在，所以嗰個入口咧其實就冇咗個功能。咁去到1982年啦。當時咧就慶祝咧基庫咧建成1500周年嘅時候咧，咁蘇聯政府就提議喂，不如我重建城門啦。咁所以咧喺冇歷史學家嘅辯證之後咧，佢覺得咧呢個樣應該係咁樣嘅。所以今時今日咧、我哋譬如喺上面見到啦，係一個咩建築物咧？頭先講過啦，佢好似一個城堡，粉紅色嘅磚石起啦。如果側邊咧兩翼咧，佢有啲木造嘅一啲爬架嘅，咁嗰啲木造爬架咧，佢想扮翻咧當時嘅城牆嘅。咁但係咧，你見到譬如嗰個上面都有一個小教堂啦，但就唔見到個金頂咯。咁好多歷史學家都話啊，呢、這個都唔係真正嗰個復原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而家你行翻入去嗰個拱門裏面咧，其實仍然見到咧佢遺留下來嘅部分嘅城牆嘅。咁但係咧有好大部分都俾你遮住咗咯。咁所以有啲歷史學家就覺得，喂，你不如唔好重建一個咁嘅嘢，冚住舊嗰個啦。你不如將舊嗰個就當係一個普通嘅遺址俾大家參觀咯。所以呢個城門咧就好有爭議之性嘅。今日咧你見咧係冇完全任何嘅黃金部分咯。 但係都好靚啊！即係對我嚟講，佢嗰個形式都好特別啦。即係佢又。有啲好似 整個顏色都好特別，因為好少喺一個城門，即係呢一類型會見到粉紅色嘅磚石去做喎。 係啊，咁但係佢個位置上就真係當時歷史嘅城門嘅位置咯，咁所以都係幫呢個城市咧，即係留翻一啲記憶啦。 嗯，除咗呢個黃金之門之外咧，另外一個亦都係喺十一世紀時候咧，都已經頭先亦都有提過嘅，就係、是、聖蘇菲亞大教堂啊。咁呢個亦都喺基庫入面，依家都仲存在住嘅一個建築物。 係啦、啊，都要講下少少烏克蘭嘅建築物啦，點解烏克蘭建築物咁緊要咧？頭先一開頭講咧，其實基庫咧基本上就係俄羅斯民族嘅發源地啦。咁即係話喺基庫出現嘅建築物咧，其實基本上除咗係烏克蘭嘅建築物嘅發源地，亦都係成個俄羅斯文化同埋建築嘅發源地。 係啦，講多次啊，基庫羅斯。本來咧，羅斯依個咧先即係基庫羅斯係後來定嘅，依個喺基庫嘅羅斯嘅民族咧就係後來俄羅斯嘅發源，所以羅斯咧先係啱嘅。嗰、那個俄字係後來加咗，正話都解釋咗。所以咧，羅斯依個喺基庫嘅民族咧，係後來俄羅斯啦、烏克蘭同白俄羅斯嘅共同起源。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講緊咧， 既係烏克蘭嘅歷史，其實咧亦都係俄羅斯嘅起源， 老祖宗嚟嘅呢個。 係啦，所以幾乎咧嗰個歷史嗰個重任係好緊要 啊。因為啲俄咧，好容易令大家誤解啊。 係，咁但係咧，而家你睇翻咧，喺市內嘅教堂建築物啦，通常我哋講俄羅斯建築物，就會諗起一啲洋葱頭教堂咁啊，係咪先？咁好多都係俄羅斯出現啦。喺幾乎咧，其實都有類似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精美同埋嗰個雕花程度咧，其實都係唔及俄羅斯嘅。咁當然之後各自分開。开咗唔同嘅法源咧，系有少少嘅差异啦。咁但系个祖宗咧都系嚟翻基辅呢个地方，咁所以咧就想讲下呢圣苏菲亚大教堂嘅设计啦。咁、如果咧你而家睇嗰个相咧，你见到建筑物咧，其实咧同一般外见俄罗斯嘅教堂咧嚟讲咧，佢唔系特别豪华嘅。 有啲相似嘅就系佢个顶都系有少少洋葱头嘅感觉啦。 系啦，其实咧最初嘅设计咧，当时咧因为佢都系属于比较接近拜占庭啦，即系当时嘅君士坦丁嗰边啦。咁所以咧嗰个教堂设计咧都系受到东正教嘅影响。会咧系用翻呢一个拜占庭嘅模式起嘅，咁拜占庭教堂通常就好多圆拱顶噶嘛，咁呢个就特别多添，佢有成13个圆拱顶， 一栋建筑物有13个， 系啊，咁你见到佢将每一个小部分咧，佢都系变咗做咗圆拱顶啦。咁呢个教堂咧，其实是一个方形嘅平面啦，里面咧有5个中殿同5个后殿嘅，咁后殿就是一啲半圆形嘅一个空间啦，中间嘅中庭咧就特别高同埋特别阔，因为咧佢就连住中间嗰个后庭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个神台嘅位置嚟嘅。咁你入到去咧，見到咧就好多啲十字形嘅柱嘅，成個本來個建築嗰個設計嗰個立體咧，你覺得好似一個蛋糕嘅，亦都好似一個山咁，因為咧佢最高部分咧就喺中間嘅，側邊嗰啲細啲嘅圓拱頂咧，佢有啲好似有少少塔樓咁嘅形式啦，好似將佢中間最中心部分咧堆埋咧，你就會見到佢個效果咧就係特別重要嘅部分咯。 係，不過相對嚟講，如果你話一個中間好空闊嘅空間，然後一個大拱頂咧，建築上嘅難度係高好多嘅。咁相對而家我見到個間隔，即係好多支撐啊，上面好細嘅頂咧，相對嚟講，都系哇，会唔会冧啊？不如我哋都系唔好起咁大个顶啊！ 所以其实从拜占庭，我哋见到譬如圣苏菲亚嗰边，呢、這个教堂其实点解圣苏菲亚大教堂咧？其实都有啲致敬嘅，佢都系想攞翻嗰阵时君士坦丁嗰个圣苏菲亚大教堂嗰个名噶嘛。 好难做到君士坦丁咁大嘅。 系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而家今日土耳其嗰个就个 dome 系特别大啦，呢、這个就唔系嘅，好多个湿碎嘅顶嘅。咁但系咧呢一、這个教堂咧，其实去到17世紀嘅時候咧，佢試過重建嘅，因為之後咧佢都試過好多次破壞嘅，尤其是去到中世紀嘅時候啦。咁17世紀嘅時候咧，成個幾乎咧其實好多建築物，尤其是重要嘅建築物咧，佢都用一種叫做烏克蘭嘅巴洛克形式去再翻新嘅。咁呢個教堂有咩唔同咧？之前我講咧，佢個設計好似個蛋糕個山咁樣，中間特別高。咁但係咧，當佢改建嘅時候咧，佢將原本側邊左右兩翼咧比較低嘅地方咧，加多一層，咁變咗成個立體上咧，佢嘅高度差唔多啦。咁而喺側邊加咗嗰兩翼咧，每邊各加3個嘅拱頂喺度，咁啊將成個天際線咧就拉翻高，你就唔會覺得好似以前咁咧，側邊就矮啲，中間又高啲。佢而家就變咗成個個立體上咧，就好似係比較均勻啲咯。 即係你從正面睇嘅時候，就好似三個頂係並排差不多高嘅，咁實質上就當然係正中間個高啲啦。但係視覺上咧，其實就拉平咗。 同埋喺古舊嗰個設計咧，其實啲 dom 咧其實係真係半球體嚟嘅，佢冇而家呢一個咧。嗱，而家呢個似咩咧？嗱，佢外牆就係白色嘅，頂咧全部都係用綠色嘅。通常咧，烏克蘭嘅教堂都係咁樣嘅，佢只係用兩隻色，佢會用一種唔同比較鮮豔啲顏色咧去做屋頂，就會係比較強調屋頂個設計。咁呢個屋頂設計係有一次啤梨形嘅，都唔知係咪綠色啦。咁點解會有咁嘅形狀咧？其實烏克蘭或者俄羅斯咧，佢都試咗好多次唔同咁嘅，即係最尾點樣出洋葱頂咧？原來咧，佢哋嗰陣嘅設計咧係諗緊點樣可以盡量唔好令到屋頂積雪。因為喺佢哋嘅地方咧，積雪係一個好嚴重問題噶嘛，咁慢慢咧就演變咗一啲好奇怪嘅形狀，所以今時今日咧，你見到好多洋葱頭啊、啤梨頭啊呢啲咧，都係透過佢哋不同嘅生活經驗咧去研發出嚟嘅。咁當然啦，除咗話即係有個實際功能之外咧，佢都想多啲裝飾。咁所以喺復修後嘅設計咧，佢譬如喺中間最大嗰個 dome 咧，佢都加咗成個咧係一個黃金嘅頂。咁啊，同埋頂部咧都有一個少少嘅洋葱嘅塔樓咧做一個裝飾啦，同埋每一格咧都個十字架喺上面嘅。咁所以咧，你感覺上咧成個建築成個體型咧好豐富嘅，好多唔同嘅元素。但係個立面咧基本上咧就趨向簡單啦，因為咧佢強調咧就係嗰個屋頂嗰個豐富咯，咁如果所有部分都好豐富咧，就會覺得好眼花噶啦。 咁亦都有其他嘅關於喺基輔呢個城市入面嘅古舊嘅建築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啊，繼續同大家講烏克蘭嘅基輔。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我哋嘅建筑二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乌克兰嘅基辅。啱啱咧就讲紧一啲十一世纪嘅时候啊嘅一啲出色嘅建筑啦，到今日咧依然喺基辅嘅城市入面咧，大家可以见得到。咁啊，除咗头先讲嘅黄金之门以及系圣苏菲亚大教堂之外咧，啊亦都不得不提嘅咧就系呢一个，听个名字就好有趣啦，叫做洞窟修道院啊。不如阿仙奴又同我哋介绍下啊， 都可以讲翻少少城设计嘅。头先讲咧，基辅其实喺个悬崖顶上面起咗个围城啦。咁其实后期发展咧，佢喺山脚，其实佢有分上城下城区嘅。因为下面咧，其实沿住海岸咧都有少少嘅平地。咁嗰阵时咧，喺基辅罗斯被建成国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一大个人住，因为咧河边咧系方便呢一个通商贸易噶嘛。咁后期咧，当基辅罗斯人咧，佢下面亦都慢慢发展另一个围城嘅，叫做 Podil。咁呢個保爾迪嘅城市部分咧，就變咗一個下城區。呢個城市慢慢發展咧，就去到最南邊咧比較遠啲嘅地方咧，又發展咗個新區。呢一區咧並唔係一個住宅區，亦都唔係一個皇室嘅地方，反而咧就係一個宗教嘅修道嘅地方。咁點解咧？其實頭先講咗啦，喺十世紀嘅時候咧，基輔羅斯就變咗轉信東正教啦。咁當時咧，佢就變咗做一個宗教聖地，就吸引咗咧修行嘅人士咧，就不如嚟呢一度咧，就進行一啲自修嘅活動啦。 係啊，修道咧喺基督教裏邊咧，其實都有一種改革嘅成分，即係當時好多嘅教會可能力量好強勢，開始咧就有啲人認為咧，我哋應該用苦行啦，簡直就係餓啦，然後好似有啲叫乞討嘅方式去尋找食物嘅形式咧，即係好似好刻苦嘅生活嘅模式咧，去彰顯嗰個宗教嘅力量啊！咁所以佢哋咧用咁嘅方式，咁而咧依種嘅修道嘅精神咧，就變咗佢一種好堅忍、好強大嘅精神力量，咁亦都好受到一般百姓嘅人嘅重視同埋歡迎。咁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依班用修道嘅方式修行嘅教士，而啲平民百姓好尊重佢嘅話咧，佢都會成為一個好大嘅政治嘅力量。咁所以好多嘅修道院到今日都留低，一講到修道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知道佢同一般嘅可能好宏偉嘅教堂咧，那個態度有啲唔同。佢希望追求嘅是一种自给自足，但是是一种坚忍的精神面貌。 是啦，其实呢当时呢有一个叫安东尼的东正教的修士，咁他就回到嚟呢个基辅罗斯啦，他就在南边呢就找了一个洞穴区，其实都是那个悬崖的底嚟嘅。 就是要找一些没人掂到好难先去到的地方，去证明他有几辛苦。 同埋呢他那个景是非常之好的，因为对着条河咁好远望，咁即係睇大自然嗰个修行就非常之好啦。咁他就在嗰度掘咗啲窿，或者揾咗原本嘅窿，咁就喺个 崖嗰度掘咗个窿， 系啦，或者揾咗原崖本身有啲窿喺度住，咁慢慢咧就啲人听到哇呢个苦行僧嘅古仔，吸纳咗好多信徒，咁啲信徒嚟到咧又喺嗰啲地方揾啲窿，咁大家揾啲窿咧又住啊，或者系念经啊，一齐修行啦，咁慢慢咧大家都真系要生活噶嘛，咁我哋就喺里面咧就掘隧道，咁慢慢咧就变咗一个地下城。好多唔同嘅修士都会嚟到呢一度啦，慢慢呢一个地区越嚟越大啦。咁連皇室都知道，咁皇室就話：，呢塊即係其實嗰陣時呢個地帶都係叫做基輔羅斯噶嘛，就話呢個地方我俾你，你哋咧，因為佢係屬於都係教會嘛。咁但係咧，同咧本身我頭先講聖蘇菲亞大教堂咧，佢係嗰陣時係教廷嚟嘅，佢唔係屬於教廷嘅管轄，佢係自己修道院修行呢班人咧係自己去管理嘅。咁最初你唔會覺得係一個政治勢力啦，咁但係後期發展到呢一區呢，其實都係自己一個管理，有一個政治嘅能力嘅。咁所以呢個地下修道院呢都幾得意嘅，因為最初呢佢嘅形成呢係個洞窟嚟啦，咁慢慢呢佢就越掘越多隧道啦，裏面有啲寝室啊，有啲自修室啊，大家念經嘅地方啊，慢慢呢越嚟越多人嚟啦，咁所以呢佢就形成咗一個比較大嘅 community 喎，咁可以係幫手就抄啲經文啦，或者編製一啲年曆啦，又製造啲神像啦，亦都培養咗好多藝術家或者一啲工匠啦，咁所以對於成個烏克蘭宗教呢 同埋教育咧，因為嗰陣時其實教會就係教育嚟噶嘛，咁啊係非常之大影響嘅。 修道院係非常之重要咁影響咗中世紀嘅力量。你諗下嗱，即係嗰班人好窮困嘅生活，精神面貌、精神力量好強，唔怕辛苦，又專心信奉宗教。咁如果你諗下你個皇帝或者你個大公，如果唔尊重宗教嘅話，有咩下場？一班好窮唔怕死。好有精神面貌嘅人同你反抗，咁你諗下會點？咁所以大家就啦、啊，我比你更加相信係嘛？即係個皇室就話我比你更加信仰大咁所以成個中世紀傾向，你會發覺原來越多係皇權集中啊，同教廷嘅合作就係咁嘅原因。 都 係 啊，佢根本就係建國啊嘛，即係自己係掘。自己嚟掘，咁慢慢咧越嚟越多人嚟。 佢根本係一個生活嘅社區嚟噶嘛，入面係可以自給自足。即係我哋之前講其他嘅，即係就算係陸上嘅土地上面嘅修道院，都係佢本身就係一班人喺入面，即係可以耕下田啊，或者係住有地方啊，或者係讀書啊嘅地方。即係當然有崇拜嘅地方，即係全部係包曬入面一齊生活。 不怕死，何以以死懼之？即係佢都唔怕死嘅，你點敢同佢對抗？ 咁所以其實建築方面都幾得意嘅，因為係由一啲唔係叫專業建築師啦，佢自己去創造一啲空間啦。咁同埋咧，嗰度修士咧，其實佢哋甚至死嘅時候咧，佢寧願死喺洞穴嗰度。咁洞穴咧，其實都有個特色咧，佢係比較通風啦，比較凍啦。其實反而呢啲屍體咧，慢慢變咗木乃伊。而家咧，呢一啲嘅聖人啊，變咗係聖人啦，即係當時嘅修士咧，佢嘅屍體咧仍然咧可以喺呢一個嘅洞穴修道院裏面揾到嘅。咁啊，當然話係咪成個冇建築？唔係、哦。其實咧，呢個洞穴咧，慢慢咧，其實去退多十幾年之後咧，啲人發覺，喂，咁多人嚟， 唔夠住 啊，係啦，唔夠住，同埋不如住好啲啦。咁當然就有啲人有捐獻啦。慢慢咧，本身就喺個懸崖下面噶嘛，懸崖下面咧都起咗一啲同修道院有關嘅附設建築物，咁包括有教堂啦，或者啲食堂啦，或者真係修道院修士真係住嘅地方。咁喺下面起咗啦，亦都喺懸崖上面起咗嘅。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呢個成個建築群組啊，佢有成十幾座唔同建築物，每一座都好靚嘅。當時咧，佢最初嘅時候咧就唔係咁靚嘅，都係去到十七世紀嘅時候咧，因為試過修道院一次大火啦，所以將好多嘅建築物重建。咁啊，包括你會見到而家有一個好高嘅圓塔啦，同埋咧，佢真係好多座唔同嘅教堂都會喺嗰度見到嘅。你見到佢嗰個精細咧，同埋嗰個精彩程度咧，譬如頭先我講嘅聖蘇菲亞大教堂咧，係更多裝飾，譬如佢窗邊啊，或者屋頂上你見到有啲類似巴洛克嘅多咗好多元素，咁呢個咧佢都係嗰陣時咧叫做烏克蘭嘅巴洛克嘅建築風格啦。咁都同我哋咧講歐洲嗰個巴洛克咧就唔同嘅，歐洲巴洛克咧係好想個空間嗰方面咧係比較 fluid 比較流動性。咁呢個咧就比較著重立面嘅設計啦，即係好多一啲曲線啦、圓線啦。但係咧其實相比下咧，佢都冇歐洲嗰邊咁豐富嘅元素。咁所以咧。但如果同返本身傳統嘅烏克蘭建築嚟講呢，佢就已經係好豐富啦。 先到講緊嘅應該就係呢圖片入面我哋見到嘅聖母安息大教堂。白色嘅立面上面金色嘅拱頂襯托起上嚟，感覺上好高貴嘅一種感覺。 係啊，我覺得感覺係似喺皇宮添。 係啊係啊， 即係你唔覺得喺教堂。 係咯、啊，即係哈利姆林宮嗰啲咁樣，即係直情係嗰一種嘅風格嘅感覺。 咁所以知道其實當年即係起得咁有錢嘅，咁即係修道院嗰個勢力咧都係非常之強盛。 後來先至起咁靚嘅，最初都好苦行嘅，咁啊成功建國梗係歸㗎啦。 係，咁其實咧呢一區咧慢慢咧都變咗一個好大嘅區啦。咁佢其實同頭先我講上城區、下城區雖然有一段距離啦，咁但呢區咧後屘叫做佩切斯克嘅，慢慢咧亦都係變咗做一個咧係比較相對有錢嘅人啦，同埋一啲少數民族住嘅地方嚟嘅。咁、後期咧都係由佢哋嘅修道院自己去管理咯。咁基庫羅斯咧去到嗰個時候咧，其實有三區啦，一個上城區、一個下城區同埋修道院區啦。 但係頭先我哋一直講緊就係基庫羅斯最輝煌嘅一個時期咧，可以話係。咁但係去到十二世紀開始咧，基庫羅斯亦都會有少少衰落。 係啊，其實基庫羅斯嘅衰落咧，慢慢就解釋到點解咧而家變咗分咗咗俄羅斯同烏克蘭啦。因為咧當時咧其實基庫羅斯唔係只得基庫呢個城市嘅，佢周邊好多唔同嘅公國啦，甚至有啲係今日嘅莫斯科附近啦。咁所以咧，當基庫羅斯咧後期咧，因為太多公國咧自己打嚟打去，好多內戰啊，慢慢咧呢個國家都開始衰弱啦，仲要遇上咧蒙古大軍嚟，咁所以咧好快咧基庫羅斯咧就基本上滅亡咯。咁而當時咧佢哋比較強嘅權力核心咧就基庫羅斯咧一走咧就走咗去費拉基米爾，就係、是、莫斯科之前喺俄羅斯嘅前首都嚟嘅。咁即係話咧，將成個民族嘅重要嘅權力咧，都由呢一個烏克蘭咧就變咗俄羅斯啦。 係啊，如果你話要數嗰、那個即係蒙古嗰個部分咧，我哋調翻轉講蒙古，其實統治烏克蘭嘅境內都有200多年歷史嘅，即係所以如果你要計自古以來嘅話咧，即係烏克蘭都係蒙古嘅北方 多喎、啊，歐亞都俾佢攞曬喎。 係啊，其實都即係佢係陰，即係要金帳汗國嘅陰察汗國嘅一部分啦。咁要講嘅呢個西征係蒙古三次西征裡面第二次西征。咁我哋話第一次係我想西征啦，第二次就係長治西征，即係依一次就係拔刀率領嘅西征，第三次就我哋之前講過打去埃及嗰一次啦。嗱，咁依次第二次西征嘅特色係乜嘢咧？就係、是、呢位拔刀咧，就係阿術個仔啦。咁阿術咧就係成吉思汗個老婆生嘅長子，但係呢位長子咧應該唔係成吉思汗親生嘅，因為佢老婆俾人捉咗，救翻翻嚟嘅時候喺途中就生噶啦。咁所以個仔阿術呢個名喺蒙古語就係黑人咁解。咁所以呢位佢生嘅呢位拔刀咧，應該唔係成吉思汗親生嘅。咁但係成吉思汗或者蒙古人咧，其實唔介意嘅，所以第一樣叫佢做長子，仲一樣咧成為蒙古嘅大汗添。咁呢位拔刀咧就打入烏克蘭嘅時候咧，嗰啲烏克蘭嘅基庫嘅各族嘅大公咧聯合埋嘅時候咧，發覺即係冇諗過原來同蒙古人打係可以咁。即係譬如話，其中有啲好經典嘅戰役嘅就係佢覺得點啦？嗱，我而家圍住個城牆喺冬天嘅時候，咁你打我唔入啦。之後先發覺原來蒙古嘅騎兵咧，可以喺結咗冰嘅河道上面騎馬，然後直衝入城。跟住我可以騎馬咁喺啲結冰嘅上面，咁即係佢哋人諗唔到咁打，但係冇諗過，因為佢哋著住重裝甲，你落咗去冰入面就已經跣死咗啦。咁但係蒙古嗰啲騎兵係可以喺冰上面騎馬，然後入去。咁啊，對於幾乎喺好多嘅呢一堆嘅即係羅斯嘅人嚟講咧，蒙古嘅軍隊咧第一次掃已經掃一次，然後到拔刀親自嚟嘅時候咧，成個幾乎咧亦都淪為蒙古嘅手下。咁所以建立咗呢個四大汗國裏面嘅陰察汗國咧，就統治咗烏克蘭啦、俄羅斯啦，所以成個今日嘅東歐嘅部分咧嘅境內一層200年嘅歷史嘅。 係啊，所以你話維京人本身都好勇猛嘅嘛， 唔夠打。 即係慢慢咧，你 settle 咗之後咧，開始咧。建國咧，開始已經唔記得之前咧，佢哋嗰個勇猛嗰個基因啊。 同埋你同佢之前講係佢海上嗰個航霸主嗰個強勁，但係你喺守城嘅時候就唔同嗰件事噶啦。 冇諗過，即係冇諗過嗰個功都入噶嘛，即係你邊度諗到咧？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其实咧，跟住咧，呢个基辅罗斯一灭亡咗之后咧，基辅咧就进入咗即系400年好混乱嘅时间，即系包括，因为佢嗰阵时咧，其实佢真系喺个地理上变咗咧，系唔同嘅周边嘅势力。嘅一個邊緣地方咯，咁好多人都讚佢，包括側邊嘅波蘭啦，同埋之後嘅俄羅斯啦，仲有咧就係立陶宛啦。混亂咗400年之後咧，最後咧其實佢最後嗰段時期咧係俾波蘭統治，但係咧佢就唔中意波蘭人去打壓佢嘅。最後佢就有一個示威啦，咁波蘭更加打壓佢之後，咁點咧揾外援啊？佢就揾俄羅斯人嚟幫手。咁嗰陣時咧，佢就同俄羅斯簽訂協議嘅，就話我會效忠俄羅斯，咁但係咧你就要出軍嚟幫我啦。結果咧就形成咗咧，佢之後就加入咗俄羅斯帝國，亦都係變咗咧反俄羅斯嘅基地啦。咁去到俄羅斯帝國咧，已經係17世紀嘅時候啦。咁其實咧嗰陣時咧，開始城市咧都唔係變咗好多咗。先講係咪三部分嘅，仍然都係三部分嘅。去到18世紀初嘅時候咧，幾乎咧係得30,000人嘅啫。但係個城市咧都係好散收收。咁於是咧，當時咧有三區啦，都頭先講上城區，上城區咧就係教廷管理嘅。下城區咧嗰陣時咧就開始咧真係有個市政府廳，所以有一個叫總督去管理。咁而修道院個區咧，亦都係修道院管理啦。所以幾方面都好似冇一個中央嘅統籌。咁喺19世紀初嘅時候咧，城市咧出現咗第一個首席嘅建築師啦，就叫 Andriy Melnitsky。咁呢個梅倫斯基嘅建築師咧，亦都係第一個城市設計師喎。因為呢個時候咧，幾乎咧先出第一個現代嘅城市規劃圖。咁佢就諗啦，喂唔係喎，呢三區都斷到七彩，咁可唔可以揾啲方法連埋佢咧？佢就覺得咧，如果用一條城市嘅主幹道，可以將呢幾區連埋咧，佢就可以將唔同嘅部分咧斷開嘅脈絡咧，將佢重新去黐翻埋咯。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喺上城區嘅圍城外面咧，起咗條咧都幾核突嘅路嘅。咁嗰條路咧就係今日 嘅大街叫做克雷克夏蒂克大街。咁呢条大街咧最初咧都唔系一条话真系好市正嘅路嚟嘅。咁呢位建筑大师谂啊，其实条大街起咗之后咧，冇人用都唔系办法。即系虽然嗰阵时大家就可以将上城区同埋下城区连埋嘅，咁但系佢觉得啊唔得。咁于是佢就喺呢个大街嘅上城区嘅最尾嘅部分咧，就系今日嘅欧洲广场嘅地方咧，起咗全个城市第一个嘅剧院。佢觉得咧，只要咧啲中产人士咧吸引到佢出嚟咧，咁慢慢咧就会有人咧喺呢条大街沿街咧就会起一啲建筑物啦，或者会投资啦，咁呢条大街先可以旺盛嘅。咁结果咧，佢呢个计划系非常成功嘅，因为咧去到十九世纪中期咧，其实呢条大街咧已经变咗系成个城市嘅一条商业主干道啦。 嗱，点解呢个时机会有一个对基辅嘅新嘅规划咧？其实系因为我哋听俄国嘅另一位女沙皇，即系凯撒琳，即系 Catherine 啊，咁就系好重要嘅现代化或者近代化其中一位女沙皇啊。佢就喺三次瓜分波兰嘅时候咧，将今日嘅乌克兰嘅大抵现代乌克兰土地咧，叫做统一咗喺俄罗斯嘅管治之下。咁所以佢就话整靓基辅好合理啦，因为已经成为咗佢嘅土地。咁所以呢个现代化嘅契机咧，同俄罗斯对于成个乌克兰统治咧系有关系嘅， 都系有关嘅。因为嗰时咧 ，Catherine the Great， 佢会觉得咧好多嘅俄罗斯城市都好立立乱啊，又污糟，又全部都系啲泥泞大道。我哋可唔可以整一个比较规划化嘅设计咧？咁呢、這個城市設計咧，其實頭先係講上城部分啦。咁啱啱去到1811年嘅時候咧，下城區咧就一次大火，成個區咧都係大部分木嘅建築物咧，所以燒曬。咁結果咧，呢、這個建築師咧，佢就覺得唉、哎，都燒曬啦。咁不如我哋用一個最摩登嘅設計啦，就係、是、格子設計，即係格仔，我成日講。咁但係真係好多人會用嘅，因為真係方便管理啦、清楚啦，同埋咧以前咧，因為啲街咧全部都彎彎曲曲咧，其實火燭嘅時候咧，好快就燒曬噶啦。咁但係咧有格仔咧，即係有街咧，其實咧將個風咧可以 stop 咗嘅，某程度上咧风向 stop 咗咧，佢嗰个火势咧就唔会咁快蔓延咯。咁所以呢个咧都系其中一个考虑啦。咁以前咧下城区咧系一个商业中心啦，咁以前咧下城区咧系一个商业同埋贸易中心啦，亦都有河港啦。咁但系慢慢咧，因为佢烧完之后咧，其实呢度都会加咗其他新建筑物。咁始终咧佢都唔够上面嗰条大街咧咁吸引啊。慢慢咧将个商业中心咧就放咗去上城区嗰度啦。咁呢個城市咧，除咗有呢條大街之外咧，呢個建築師咧亦都喺城外面咧起咗一個新嘅廣場。呢個廣場咧本身咧就係喺以前嘅城堡下面嘅。咁但係咧去到十九世紀嘅三十年代度啦，其實個城牆已經拆咗噶啦。咁個城牆拆咗咧，就有啲空間剩。佢就喺呢個位置咧，就起咗一個廣場。最初個廣場咧係一個街市嚟嘅啫，慢慢咧加入咗啲政府建築物啦。因為上城區都係叫做皇室人而住宅嘅地方嚟噶嘛，咁佢想將呢一個地方咧變咗做一個咧政治中心啊，所以亦都會加咗一個州長嘅官邸啦，同埋一個貴族議會啦，全部都係政府建築物嚟嘅。咁慢慢呢個廣場咧，佢就整得越嚟越整齊啦，就係、是、今日嘅獨立廣場嘅前身嚟嘅。咁而喺呢個廣場嘅南邊咧，佢都起咗個新區，叫做 Liebki 列基新區啦。呢、這個新區咧係基輔第一個精英即係中產嘅住宅區啦，亦都係用格仔設計嘅。咁今日咧，你去到呢個社區，你見到好多靚嘅大樓啦，亦都可以見證咧當時喺十九世紀時候一啲特色嘅建築物嘅。咁去到十九世紀尾啦，其實嗰陣時咧，基輔咧已經係非常之繁盛啦，因為咧佢人口咧已經去到廿幾萬。咁呢個城市貿易啦、文化啦，亦都非常之旺盛啦，所以市內好多啲好特色嘅建築物啦，亦都有唔同嘅風格嘅。喺嗰陣時候咧，成個歐洲就會好多復古建築物噶嘛，包括好似就係新古典啊、新巴洛克啊、新哥德式啊，全部咧你都會可以喺呢個舊城或者佢新城部分可以揾到。咁頭先講咧，嗰、那個列基區咧，其實都好多咧一啲咁嘅建築物嘅喎。咁其中咧，我想講咧就係呢個新藝術運動啊，盧浮嘅建築物。咁呢個新藝術運動咧，其實就十九世紀尾先至進行啦。咁通常咧，佢哋就會好中意咧崇尚自然啦，揾一啲自然嘅元素，包括一啲植物啊、一啲動物啊，就會做佢嘅裝飾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尤其是建築物上面，你會見到好多人樣嘅人像，好大塊面嘅。咁喺呢一個列基區咧，其實好多嘅。其中一座咧，我去到咧都幾得意喎，即係我見到哇，點解有個建築物咁奇怪嘅咧？ 即係嗱，俄羅斯同法國有關係，即係新藝術運動係法國嘅風潮啊，同俄羅斯有關係，我話知道。原來同基輔都有咁緊密嘅聯繫，我真係第一次見。 唔係咁多時，因為其實法國咧，尤其是巴黎啦，都係好多咧城市咧夢寐以求嘅地方嚟噶嘛， 就是、大家都學佢啊。 係啊，大家覺得 藝術就係由法國嚟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咧，呢個係一個潮流啊嘛。即係如果呢個城市有錢，梗係我梗係最 hit 嘅嘢，我要放喺城市啦。咁所以咧，新藝術風格咧嗰陣時咧喺呢度咧係非常之盛行嘅。我想介紹嗰個建築物咧叫做克米拉米屋嘅。咁呢間屋點解咁奇怪咧？同埋點解要講咧？因為咧佢喺二十世紀初起嘅。咁如果你見佢外表咧，嗱離遠望咧只係一個方形建築物嚟嘅啫，四五層樓高冇乜特別啦。佢咧就有少少咧好早期啦，嗰陣時咧其實開始。未出現現代主義嘅，咁但係咧開始出現啲建築物咧係簡單化啦，譬如咧佢唔會好多裝飾，個窗咧係簡單線條嘅，咁呢個建築物係有呢啲咁嘅元素之餘咧，佢都溝咗啲古典元素。我記得咧，我去到呢個建築物咧，佢嘅入口咧有四條柱嘅，咁我睇親啲咧，啊哇哇，佢都用翻啲好似即係以前係咪古羅馬呢啲柱咧，就唔係嘅喎，佢個柱頂咧。就唔係用呢個科林式嘅，科林式係花籃咁啦，佢嘅花籃咪變咗啲鹿頭咯。即係有成四個鹿頭擺咗喺度，咁而佢中間咧嗰啲柱嘅花紋咧，係裡面咧偷地咧係放咗一啲咧植物嘅花紋嘅。咁跟住你再離遠翻睇，哇！成個屋頂咧非常之豐富啦，有美人魚啦，又有大青蛙啦，又有鱷魚啦，又有 大象啦， 大象啦，唔同嘅動物啦，同埋咧佢係栩栩如生嘅。你見到咧，佢真係好似出嚟咬你咁嘅。即係譬如佢哇好大嘅魚啊咁樣，我覺得小朋友見到都應該嚇到幾驚 嘅，都幾奇怪嘅。即係依個風格嚟講，咁多動物喺上面係一個奇怪嘅風格嚟嘅。 係啊，咁啲人咧有講咧話呢個建築師咧，即係起嗰個建築師咧，其實咧佢嗰陣時咧係試緊一種新嘅嘢嘅。當時咧水泥呢樣嘢咧係一種好新嘅建材，甚至咧啲人未用喺建築物身上，咁佢就不如試下用水泥啦。咁所以呢座咧都係幾乎咧比較早期用水泥起嘅建築物。咁包括咧呢啲咁嘅雕像咧，其實全部都係水泥做嘅。咁當時個水泥廠咧就係話：喂，不如你用多啲啦，你可以幫我宣傳啊嘛。咁呢個波蘭建築師咧，咁佢起呢間屋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住宅嚟嘅啫，即係唔係一個咩特別嘅廟師咁嚟嘅。佢嗰陣時係想起咗出去出租俾一啲有錢人啦。咁佢自己本身好中意打獵嘅，所以佢將一啲咧唔同嘅奇怪嘅動物，譬如啲海豚啊、啲鰻魚啊、蜥蜴都放曬喺呢一個立面上面啦。咁啊，係一個好豐富嘅一個風格，亦都將咧呢個新藝術風咧，我覺得係推到淋漓盡致。因為通常我哋講就係放人，一係放啲植物啫，佢放曬啲比較奇怪嘅動物，所以有啲人講咧，佢咧就係幾乎嘅Gaudi咯。 係，亦都係，我覺得係將西藝術風格推咗去 cam cam 地嗰度。 係係有啲奇怪。咁但係呢座建築物咧，其實而家咧就變咗係呢個總統咧去接待外賓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機會行過咧，真係要細心留意每一個唔同嘅雕刻咯。 咁入面嘅雕刻咧，的確係好仔細嘅，仲要擺到喺個建築物嘅頂部嗰度咧。咁其實喺離遠嘅時候都已經望到，咁所以大家真係都可以除咗話睇相之外咧，真係親身去到嘅時候，應該都唔可以錯過呢一間嘅屋啦。咁而亦都咧，我哋講基輔嘅歷史咧，之後落去二十世紀嘅時候咧，烏克蘭啊，以及係基輔咧，亦都發生咗更加多嘅事情。咁亦都喺建築上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有好多咧值得大家留意嘅。咁所以咧，下一集啦，我哋下一个礼拜一晚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继续同大家咧讲乌克兰嘅基辅。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